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上午10:30，而家由张敬之报道新闻。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今日投票，票站喺朝早7:30开始运作，直到夜晚10:30。大约94万个登记选民可以喺呢一段时间内去到指定票站投票。截至朝早9:30，一共有22,800+人投咗票，累积投票率系2.43%。喺大埔墟社区中心有选民等票站开门。 心目中都有嘅，不过就即系唔方便咁讲啦，即系费事宣传啦，人哋系嘛，各有各嘅竞争噶嘛吓。投完票咪翻工咯，如果翻完工翻嚟就投唔到票啦嘛。 今次补选系要填补汤家骅近年辞去新界东直选议席之后嘅空缺，一共有7候选人，包括独立嘅刘志成、新思维嘅黄成志、民建联嘅周浩鼎、独立嘅梁思豪、独立嘅方国山、本土民主前线嘅梁天琦同埋公民党嘅杨岳桥，当选者任期大约半年。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科技园公司主席罗范昭芬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本港的初创企业要做到有生产和出口的层次才能够创造价值。科技园已经买入2座大厦，短期内会出租给企业，主要从事推动智慧城市和自动化生产。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拨款20亿，针对初创企业的薄弱环节提出措施。罗范昭芬话：希望创科局多做一步，协助政府推动创新科技行业，俾更多年轻人了解创科行业嘅前途，鼓励留学生回港发展。 创科局是再走前一步，我们都目前来讲都希望是能够向外求财，我们就在教育局度啊等等就去再推动家长啊青年人去了解其实创新科技都同样是很有前途的。咁呢一度呢，我觉得是整个政府呢要通过我们在驻外办，其实大家一起去啲大学度啊啲留学生嘅团体里面啊多啲去推介，咁鼓励多啲青年人呢返返嚟香港。 内地今年下半年将会先后发射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同埋神舟11载人飞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话，按计划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发射天宫二号，到第四季神舟11就会搭载2名太空人升空，同天宫二号对接，进行太空中期驻留试验。太空人正是接受训练，而两支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也都进行紧总装测试。各位，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下午天气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间和暖，星期二朝早相当清凉。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1%。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这个时候我一定揀无倦意的乐信咳水，最紧要有精神作战。乐信咳水化痰止咳，通鼻塞，唔眼瞓，有效舒缓痰咳、燥咳、寒咳，舒服晒。 DBC 数码电台登录有线电视 Cable TV 501频道，七大频道非凡音色精彩播送。 听新力量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现正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嗱，师傅你好忙啦，你知唔知道咧？我哋新光戏院咧上个礼拜就啱啱搞咗一个好盛大嘅元宵戏棚怀旧开，你唔喺香港啦， 系，我就称之为叫香新光大笪地啊， 系啊，冇错，你知唔知道咧？喺嗰几日咧，好多年轻人嚟咗我哋呢个墟，第一件事上到嚟咧就问我哋个主办单位嗰个 counter 就问，我想问下咧系咪有麻雀啊？ 是不是我话咩麻雀啊？系咪送麻雀啊？我 系啊， 送咗几套啊？我 哇多咯、啊，其实咧，你拎出嚟嗰啲几乎已经全部送晒啦，扫晒俾佢。 因为咧，阿美儿你睇无线咧、啊，就我喺麻雀台度咧，就攞嗰嚿嘢摆出嚟啦。咁、其实咧，我亦做咗九只细啲嘅麻雀， 系 方便佢哋袋喺个袋度，平时 随时我嚟抽嘅， 随时我嚟抽嘅。 咁、所以咧，就我做咗一批咧，我就送咗去新光度咧、 啊， 就俾个新光大笪地咧，就入场嘅一套。 诶，唔系啊，要消费满100蚊先有噶，佢哋好疯狂啊！ 100蚊，你哋嗰度新光嗰度咧，个个抢食嗰啲嘢，最劲咧，有啲小朋友抢住去玩嗰个咧、 大龙凤啊， 大龙凤、就扮到咧就诶嗰啲咩 凤冠霞帔啊，做晒好似大戏咁样啊！ 哇，嗰、那个好犀利！我决定下个礼拜择一个日子，我亲自落去， 梗系要啦， 要会见 TVB 嘅观众啊，直成佢哋 现场嚟问我， 排住队嚟。 好啊好啊， 决定唔收费。 哇，卖大包啊，认真噶。 我而家有 新光， 我而家好多人嚟，俾大嚿钱我睇，我叫佢哋睇一头先，做咗免费先，激到佢哋死。我俾钱你都唔睇，我话唔系，我而家去免费去 promo 啊，同埋讲下香港嘅术数文化啊嘛， 推动啊嘛， 推动下啊嘛，我唔市侩啦，成日就为你服务，我话为大众服务。好嗱。嗱、林记，我应承你啊、你定咗边日之后咧、我就杀落去。咁啊，如果头嗰200名嗰啲又有嘢送啊，嗰啲咁样啊， 你定咗之后嚟抢，你抢先咯， 肯定 嚟 抢。讲嗰只麻，咪掂唔掂先？嗰只麻雀啦，阿美儿你掂唔掂啊？ 我唔系太熟呢个。 你快啲问， 你要教我真系。 嗱，有九只麻雀嘅，我讲翻呢几日个情况先啦。即系上个礼拜咧，喺个元宵怀旧墟嗰度咧，好多年轻人第一件事问完个麻雀之后就话啊，我话我哋印埋说明书教你点玩嘅，唔使啦，我哋睇。睇咗师傅教啦，即刻咧仲要好叻咁样话嗱，系咪要吹一口气啊？但系佢话其实应该系点样吹嘅咧？系咪要刷咗牙先吹咧？ 嗱，因为吹嗰啖口气咧， 系啦， 就无线个节目就特登喺我唔系特登系特别要保护呢个节目啊，保护观众，保护我噶、就喺我辑节目里面系首次第一次打一个节目出嚟话、以下节目嘅内容系关乎迷信 哦。 佢話我迷信就係、因為吹嗰啖口氣，咁其實我都有啲嬲嘅，因為我嗰啲嘢其實最唔迷信，我係講迷信破迷信嘅。但係佢唔明白點樣吹啖氣，好似覺得好迷信，其實唔係，因為你個人嘅磁場、你嘅運係點樣表現嗰樣嘢係你咧，咁就係用吹啖氣係代表係你 的。我嘅 energy 嚟㗎嘛， 咁其實鬼死唔科學嘅，不過啲人咧就話未經咩考證科學啦，咁就砌咗個迷信 喺 樹。 咁但係呢就要帮大家就係话原来九宫飞星呢、本来係要嚟睇方位嘅。而家呢我就将佢应用咗呢係我嚟睇埋运程。咁呢样嘢已经係一个好大嘅突破嚟㗎。第二样嘢呢就係、用揀选麻雀牌里面呢係呢一个八板啦。八板就代表一白飞星。一白飞星呢代表偏财，係代表係呢一个即係所谓叫赌钱会赢钱。一白呢亦係代表 BB 㗎，有代表小佬哥。 好开心嘅感觉。 所以如果你啱啱结婚一抽嘅一白呢，代表即係有 了 啦， 有 仔女啦，有 BB 啦。 恭喜。 嗱，二黑呢就係代表病符嘅。 冇错。 首先你哋个人问话快啲讲多啲点样病会唔会有病 嘅、 原来就儿童呢而家我哋就选咗出嚟代表。咁就唔系代表你打麻雀嘅时候三只儿童就大镬啦个病啦 打晒出去。 唔系咁嘅意思。即系你哋又系即系大快大快。就因为睇个节目之后呢佢话明明摸三只三座。 飞晒出嚟。 哇是非啊李居明教嘅打 晒出去。 打晒出去输咗个闷虎啊闹咗我。好啦咁三座代表是非，四座代表文昌。五黄星代表五同，咁呢个钟呢即係红钟代表六白飞星，六白飞星都系代表偏财横财嘅。 七万咧就刀光剑影，通常会撞车啊、开刀啊嗰啲唔好嘢咧。咁啊八百咧就系个法咯，就代表最好咯。咁九支离火代表桃花啦，就代表多人受欢迎。好啦，咁九只牌里面你拣出嚟之后咧，就自己洗。咁呢个就免费嘅，即系你屋企嘅麻雀就可以用啦。咁而家咧我点样？因为我日日要攞住嗰啲麻雀袋个袋度嚟抽啊，咁我冇理由将屋企嗰副麻雀袋九只咁大只啊嘛。于是咧我就整咗九只好细只嘅。咁一整开咧，佢个板咧原来一做要做一万套，咁我索性就做一万套，咁又剩翻嗰啲咪送俾大家，即系咁嘅意思。咁所以我哋而家节目系咪都有得送啊？ 系啊，可唔可以送啊？ 你而家讲咗先啦。 我哋今日就系2月28号啦，作为李居明妙论天下第二辑嘅序幕篇啫，同大家 warm 一。一下啦，系啦，其实之后咧两个星期之后，我哋就会正式开始接电话噶啦。记唔记得我哋第一辑嘅时候咧，空中批白字啊， 啲听众好受欢迎噶，嗰啲问题咧问得好好、啊、喎，佢哋好识问问题噶、啊、又系啊。 点咧？如果我想问问题，有咩着数咧？ 好简单 哇！ 其实咧，我知道咗啲着数之后咧，我基本上希望两个星期之后咧， 我自己打你啊， 我入嚟直播室啊，师傅，我想打电话， 系啊，真系 我送礼物俾你两个算 啦， 我哋要公正噶嘛，点可以攞咗啲听众啲礼物嚟用咁？咁你讲清楚啲啊？ 好啦，如果咧两个星期后空中批拍字咧，头嗰十位打得通嘅，俾我哋工作人员接得通 ，mark 低埋啲名嘅， 系啦，冇错啦，成功打到嚟嘅咧，就可以攞到财商啊！ 呢一个 系啊。师傅自己私人送出嚟嘅财商， 好贵 咁手，好聚手噶， 系啊，同埋真系会钱生钱嘅财商。 同埋师傅，你咪会抛俾佢哋？ 嗰个财商我送过俾郭平辉哋啦， 你喺 自己招待会啦， 系啊系啊， 又送咗一啲俾 好， 我自己买咗啦，师傅。 系啦，咁嗱呢个咧财商咧就又靓又好，咁咧就已经系冇晒货咁滞，咁啊剩翻好少，咁啊。俾咗你哋先啦，因为唔会再唔整噶啦，因为呢啲嗰啲板一 OK 咗，即系一整咧就一批噶啦，就唔可以加嘅。咁啊呢个最后啦，几多个啊？而家我哋 投十个， 咁几时开始打电话先？系咪而家打先得？ 啊，其实而家我哋可以打嘅， 而家 打嘅话咧，我哋就可以帮你哋 mark 得咗资料先。到时两个星期后咧，就会打翻电话俾你噶啦，就可以直接可以同阿师傅倾偈。 即系而家打电话入嚟可以有 登记先，登记投十个 啊，抢住啊！ 哇！ 记低个电话号码18721111，18721111。 哇！咁有人问系咪坐喺屋企个西南风一电话打得掂？ 试下啦，试下啦，系嘛？ 可以多啲火嘅话咧，搵多几个电话一齐打，系咪啊？头十个就会有财商啦。 之后 嘅头咗50位咧，就可以送头先师傅所介绍嘅开运占卜麻雀一套。 喂，头先十个有冇麻雀先？ 都有。 哇！ 头十个真系好正。 跟住咧， 听住咯。而稍后咧，即系头嗰200位咧，就会攞到嚟紧嘅大红袍、大气飞2张。 哇！海瑞就严松， 海瑞就严 松，系啊，因为我特登划一个区咧，系俾我哋听众睇呢度好戏啊！咁啊，大家记得，如果你唔嚟睇咧，你啊叫爹哋妈咪睇都得，但系唔好嘥咗张飞啊！呢套戏咁正啊，好好睇啊！呢套戏 冇错，大红袍里边仲有位真男神噶何国荣啊！ 何国荣会做嗰个神父，好睇啊！所以大家记住嚟睇，嗱，记住。呢啲飞好紧张噶，所以就冇晒好啦。 而家即刻可以打电话嚟啦，再重复多一次电话号码咧，18721111。18721111。 喂，姐姐林姐，唔好停住先。咁系咪即系话而家打到一路不断落去噶？ 同时出， 譬如话我唔系头嗰十名，唔系20名，我头嗰400名，我都有机会攞飞噶，系咪？ 头嗰200位， 200位都有好大机会噶， 好大机会。 咁啊，而家喺度打啦，系咪？ 系啊， 打到今晚都有机会噶吓。 唔系啊，好快嘅啫，师傅，你啲粉丝 应该今晚开噶啦， 应该2个钟头系已经全部送晒啦，应该。 咁啊，但系咧就记得攞诶摆啲资料啦吓。 系啦，因为2个礼拜打嘛。 呢一扎都系我纪念性嘅粉丝，即系我第二针。第一批粉丝，嗱，你个名记低咗就着数噶，可能我突然间心血来潮谂下有啲咩送咧，又再怼落去喎。 好 中意做呢啲嘢噶，咁所以啦，嗱，大家记住啊，嗱，你投嗰200名，即系代表就系你嘅明明听下嘅忠实粉丝嚟噶啦。无论你要唔要麻雀，要唔要飞都好啦，你都整个电话嚟，咁等我知道你系边个啊。咁啊，林健，我成日睇你嗰啲 Facebook 嗰啲咧，又关唔关 我嘅 Facebook 嘅咩？ 关唔关事噶？ 都会噶，嗱，其实我哋咧，李居明妙论天下都有一个 Facebook 嘅专业嘅。 嘅，喺第一辑嘅时候，其实而家第二辑咧，我哋都会延续翻， 继续 可以喺我哋个 Facebook 度、 我哋你嗰啲 Facebook 咧，如果有写嚟嗰啲咧，都送啲礼物俾佢啦。你知我咁咩？ 送俾你 后嗰一百个 Facebook 嗰啲送。都系送多两张戏飞啦， 好， 多两张戏飞，系又系呢个海瑞斗严嵩啦，好，因为呢度系好睇啱。 咁但系睇提大家，如果喺 Facebook 嘅留言咧，就喺 PM 之后你嗰个 inbox 里边啦，因为只有个人知道啦，就唔好公开啦， 保护翻自己嘅 私隐，冇错。 好，咁啊呢样嘢几好，咁依家我哋翻嚟咧作今日嘅总结，同埋你啲问题再要问到清清楚楚啦吓。 嗯， 飞鸭翻嚟，我哋再睇李居明妙论天啦，依家见。 猴年好戏一部接一部，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黄金打造，李居明披站信心保证，大红袍海瑞斗严嵩二度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黄超群、陈鸿俊当红六柱倾力演出，何国荣友情客串，4月1日至3日新光戏院只演三场，门票于新光戏院 Cityline 及通理琴行隆重发售，即刻嚟新光霸翻个靓位啦！ 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 无论用乜嘢方法，你都会发现非常听非常好听。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非常 立法会新界东地方选区补选在今日举行。新界东所有已登记选民都可以投票，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记得带身份证去投票通知卡指定的投票站。投票好简单，在选票上面吸一个剔号就得了。想了解详情，请浏览选举网站或打2891-1001查询。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师傅啊， 系 讲翻你喺 TVB 嗰个开运节目咧，其实咁多集嘅内容里面咧，最令到我即系大吃一惊嘅咧，就系你去到阿胡伯嘅屋企咧，讲垃圾桶啊，你讲到个垃圾桶摆边都好似会出事咁样咧，好担心啊！ 我而家话俾你听咧，呢个咧系1983年嘅时间， 哦，咁耐之前噶啦。 我遇到一位嘅大师咧，就佢同我讲嘅，佢话即系你中意玩术数，你实识八卦啦。咁嗰阵时我仲喺西城里边工作啦，被全职做风水师啦。咁佢话我知八卦啊嘛，即系乾坤啊咁样。佢话其实呢个八卦咧，系我哋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咧，系最准嘅一样嘢嚟嘅。佢话通常我哋研究好多好多嘢嘅时候，佢哋去到最尾咧，都系归翻于八卦呢样嘢系最灵。佢话好多术数师咧，其实即系指即系我哋呢个行里边咧，买好多时间研究好多嘢，其实佢话最紧要都系灵嘅啫。 系 唔灵嘅咧，你就算几难搞到嗰嚿嘢出嚟咧，嗰啲嘢都未必有用。佢话最灵嘅一样嘢咧，就系垃圾桶啊。咁我好有兴趣。问佢，于是咧就叫咗个大师咧嚟我屋企睇。嗰时候我住喺美孚，我就 记得。 咁佢一睇嘅时候，唉，我话居明，你个垃圾桶摆错咗啊！咁佢话吓，我垃圾桶点摆错啊？佢你个垃圾桶摆咗喺你个创作位度。 哦， 我话大镬， 即系创作啲垃圾出嚟。 系啊，佢话你将呢个垃圾桶咧，你摆翻啱就得啦。所以咧，佢就教咗一个垃圾桶嘅风水。咁我就记咗几廿年，我都即系去亲睇风水咧，都将呢个绝学咧系运用啊嘛。可惜呢位师傅咧喺10年已经过世啦。咁咧就我就继承咗佢嗰个垃圾风水。水学垃圾风水学里面咧，讲出一样嘢就系男性咧，即系男主人咧就叫乾，乾坤个乾，坤咧代表女主人。咁男主人咧就系西北方，女主人就系西南方。 西北西。 咁你唔使理流年嗰个方位飞咩星嚟嘅， 永远噶啦。 咁咧永远嘅东方咧就代表个大仔，咁咧东南方就代表个大女。咁佢话而家香港咧普遍嚟讲咧，点解嗰啲？大仔大女通常都麻麻烦烦啊，而家读唔到书啦，好大个可能性咧，就系你个厨房个垃圾桶咧，就系摆咗喺你厨房个正东方或者东南方，造成咗咧你每一日咧。 当你最污秽嘅嘢呢都係向住佢嗰个方位嗰度进攻、 嗯、 即係向住个东方嗰度系咁怼，咁佢造成咗呢就会对嗰个人呢构成咗唔好嘅风水。咁、嗯、所以呢就呢一个理论我一听嘅时候好震惊啦、 嗯、 因为事实我哋读咁耐风水学呢都冇人讲个垃圾桶。 真係未听过。 係啊，咁变咗呢即係啲大师同我讲完之后呢我就好深印象。所以我就一路呢都有应用呢样嘢。后来呢就发现到呢去睇好多屋企呢嗰啲仔呀啲女唔系好掂嗰啲呢真係个垃圾桶呢真係摆咗东南方。 真 係呀。我就即刻调整咗之后呢佢哋就马上乖咗。 係。 所以造成咗呢我就好鍾意实践㗎。咁你知唔知实践係一个风水师呢应该要做嘅嘢嚟。你只係学唔得一定要试咁啦喎。咁、所以呢后来呢我就问一个公司嘅老板啦。我话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全公司里面最垃圾嗰个伙计系边？ 哇！ 佢话诶呢个想炒，呢、這个想炒， 咁直接嘅。 接完之后咧，然后我就入去佢、那个， 就望佢位啦。 佢嗰个位，佢嗰、那个佢个老板佢个位啊，佢嗰个垃圾铲啊。 哦，系、哦。 佢摆边度？我一睇嘅时间，佢、哦、嗰个垃圾铲个位 ，exactly 就系喺佢全公司，佢话最衰、那個。 佢认为。 嗰個 staff 嚇嚇 ，OK， 所以可以應用咗喺公司，你明唔明啊？有公司就話你係邊啲叫第一層，即係第一級嘅高級職員，第二級、第三級有分男女，跟住擺翻落八卦度搞掂。我屋企最易啦，大仔同埋個大女，千祈唔好變垃圾。 東同東南， 所以係啦。咁、我哋去到虎伯屋企嘅時間咧，當時咧。就佢太太咧，即好出名嘅电视人 陈琦 啦，系啦，咁咧佢嗰个位咧，其实个西南方咧就原来个垃圾桶嘅，即系佢本来系垃圾。咁、咧就佢好精，佢唔系人哋教佢嘅，佢就觉得即垃圾如果摆喺嗰个位置咧，第一太细，第二咧、个位置咧就喺啱啱洗手盆嗰下边嚟，佢、又唔知点解佢有个感觉就唔想摆嗰度， 唔自在啦。 于是就摆咗另一个位，咁、所以避过咗。 好有运 啊！嗱，就 行运 啊！系啦，其实当时有一个机会咧，佢个垃圾桶咧系摆咗佢自己个位嘅。咁、但系佢事后就讲，佢话：哎呀，会唔会真系我潜质上系一个垃圾咧？因为点解呢即系佢本身系家庭主妇，佢真系冇出去搵嘢做啦，老公搵钱翻嚟啦，于是佢就负责凑住啲 B B 啦咁样，咁变咗嗰个位置上面其实即系代表住佢都唔系搵钱嗰个人，同埋嗰个人系太世界嘅位，我解俾佢听就话呢个位其实亦系代表女主人嚟讲最紧要系生男性嘅 B B。所以一路落嚟，我而家咧就知道咗屋企嘅情况。我话我帮你谷一个男性嘅 B B 嚟啦，咁样。 哎呀，佢两 个女，你明啊？咁、我话帮你谷个男性嘅 B B， 因为呢个亦系代表住不利嘅男性 B B 嘅。如果佢西南方继续摆垃圾咧、 就生唔到仔噶啦， 塞垃圾落去，咁你点生到？ 咁有就仔啫，系咪先？ 所以佢冇摆，其实已经系代表住避过咗一个。情况就係话一个男 BB 嘅问题㗎啦、好啦跟住啦而家已经过去晒啦好啦咁而家我哋重新嚟个咁点样去帮佢搞返一个男 BB 呢咁於是又搞返我最殺食嗰类就係攞个八字嚟一睇咁知道咗个男 BB 呢属于一个乜嘢星或者咩嘅天干地支呢我哋就喺嗰个时辰嗰度帮佢提供佢就叫佢喺个时辰嗰度行房咁、又补返一啲適合嘅五行啊同埋家居里面嘅嘢啊咁就嚟到谷嗰个男丁嚟。咁、甚至话咪即边年边月啊同埋边日行房啊喺边度行房啊行房嘅时候穿咩衫啊之前穿啲乜嘢啊。 行房都要穿衫师傅。 我唔系好知道你行房嘅方法啦。但系基本上江美仪你而家唔要 BB 嘛你讲乜啫你系咪要 BB 先 我唔要啦几廿岁我驚。 几廿岁。 收经啦仲搞。 你唔使讲啦。你对我嚟嚟讲明真系咁后生， 系啊，好 sweet 噶咯，真系， 咁有魅力嘅， 师傅真系好 sweet 嘅。 咁但系当然啦，呢样嘢阿美仪你要教你啲后辈啊嘛， 冇错冇错。 咁你话唔要啫，咁你啲后辈要噶嘛， 系。 咁啊呢样嘢咧就系我哋中国紫平命理嘅神庙啊，咁所以我哋都要咧即系学下古文化里边啲啱嘅嘢，咁啊又攞出嚟应用下。如果掂嘅，咁啊证实佢系科学噶啦， 系啊。 如果唔掂，咪推翻佢咯， 冇错系啊。 因为呢个就系我哋而家香港人应该。在術數方面的努力 師傅聽你這樣說我有點擔心我家裡的西南方是洗手間咁西南方洗手間、然後我的兩隻貓去大小二便的地方都是在那裡的咁点算啊，师傅？咪垃圾中嘅垃圾咯。 你个林记咧，识咗咁耐咧，我成日闹佢就乜嘢？ 系咩咧？ 佢唔系一个正常嘅人。佢啲唔系正常咧，第一佢结婚佢唔要生仔女嘅。你要知道生仔咧， 就是令到个老公呢有接班人。 是。 即意思其实真係代表住呢係 传宗接代。 第二呢生个女呢就帮个老公化桃花是非。 哦、 林记唔肯生呢其实佢生女啦我记咗啦。咁即如果你生生女啦其实帮你老公 化桃花嘅。好啦你衰呀、啊、你唔化呢咁就好化㗎啦唔化就好化㗎啦。 咁 意思即係你老公呢就係风雨飘摇啊。 哦、 所以啦就是、代表咩唔係代表你老公识到女朋友係代表你识到男朋友。 哦咁就好 化。哦咁就好化。永远都係因为双方呢有咗肯定嘅第三者先产生离婚㗎嘛。 係 咪先。如果冇产生嘅玩玩下嘅永远唔会离婚㗎。係 啊。 所以而家个问题就唔係你老公震。 係你。 唔係你老公震。 係你老公震。 慢慢震啦。 咁所以你呢成日同我讲佢屋企点点点。哇你都唔正常。第一你又唔生仔女。你都系化桃花你又唔生。要接班人又唔接。咁永远都系两个。仲有你又唔应该食斋就去食斋。 我佢食斋㗎。 佢仲要食得好清嗰啲嘢你明唔明咁我又唔想吸明佢啦你明唔明 係咪係咪 係咪咁但係呢佢又唔听我话嘅。 唔係我人太过偏食。 好啦咁你返去 check 下你屋企嗰个垃圾桶喺你老公个位置喺你个位啦。咁如果两个位都唔系呢咁就最好就喺返晒嗰啲细仔细女因为通常冇 生咗 仔㗎嘛。 咁会通常都系会摆嗰啲位啦。咁呢就变咗呢个就系可以话喺过去呢两个礼拜呢无线电视我节目之后呢、香港嘅风水大震撼啦就家家户户都睇下个垃圾桶 摆边 系啦。摆错啦摆错就屋企边个家族成员呢就会成为垃圾㗎。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几有趣而几成功嘅一个叙述节目啦。咁美儀我又唔知道会唔会继续做啦因为而家无线都仲未搵我㗎。咁我都喺度期待等咗25年啦佢出之搵我啦。咁而家我又等25日睇下佢又会搵我。喂听闻个节目收视都咁高呢都系好值得。 同埋呢你最紧要就系冇喺第二个电视台做呢佢一定翻搵你嘅。 而家香港仲有其他电视台 有线啦嗰啲都系 上一次嗰个电视台我做一做之后三点啊你知唔知道 哇系啊。 唔系你知唔知好犀利㗎。 亚视三点啊 大家真系冇得救啦系咪 我当嗱呢、這个又另一个内幕㗎。有个亚视事件我咪有去救过。 系啊你咪救过囉系囉。 我叫佢买一件嘢摆啫佢都冇钱买。 哦咁冇嘢啦。 我叫西南方整个牌遮咗个西南方佢话我整个牌都冇钱。 咪叫换个支旗 嘅。其实真系等于我系华台入咗亚视。医咗药把脉咧，又 佢冇钱执药， 佢连执药嘅钱都冇。呢个就系亚视嘅结局。咁啊，当时其实我尽医咧都话系系俾佢出到粮啦，出之时候都出到粮第一批啦，因为我已经完成使命啦。咁啊，叫佢跟住就使少钱咧，就出嚟系用 town office， 唔好再用嗰个地方，因为嗰个地方系唔适合做嘅。咁啊，叫佢出嚟 town office 整间啊救救啦。咁佢哋都冇钱可以转出嚟啦，所以其实就到尾。 神仙难变啊其实成件事系。 食药点变 啊 系咪俾钱买药都唔掂。 今日序幕篇呢时间差唔多啦师傅。 哇我哋讲咗好多嘢。 系啊 系啊仲有好多嘢未讲。 好多嘢未讲。 系啦咁我希望呢林记你个 Facebook 嘅发挥啦。最好嘅效应就係大家听咗呢个节目之后觉得我有边度呢未来讲多啲嘅或者呢想呢学多啲乜嘢嘅咁呢希望你哋喺 Facebook 嗰度尽情呢展现你哋嘅愿望。 好 咁我同阿美仪呢同埋阿林记呢尽情喺第二辑嘅节目里面呢为大家解答晒你哋所有嘅问题好冇 冇错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早上九点至到十一点钟约定你星期日啊。 下个礼拜见。 拜拜。 咦你又唔舒服啊学下我啦我每日都会食乐讯维他命 C 片增强身体抵抗力病走得快啲好啊仲要系无糖配方大人细路都啱食噶乐讯时刻关心你。 大哥有权你同我新晋歌手呢 这个问题啦我唔回答嘅。 听讲话呢你同公司不和喎究竟咩事啫 无可奉告啊。 啊想问一下你最近同电视台的合 约。我已经交咗俾经理人处理㗎啦。 哇你做咩啫你边间噶 喂你以为自己边个啊喐佢。 喂唔好打面唔好打面。 以上个案极为普通如有雷同实属不幸。 唔系啊 仲兴啲咁嘅嘢。 逢星期日晚七点到九点 ,DBC 数码一台企啱台。 有我吴以利以利。 仲有我俊男 Keith。 同你扯尽所有艺人名人凡人乜人都好最真实嘅一面同你越界倾情。 拉斯维加斯几得意啊！点靓仔嘅人咧有两种嘅，一种系输咗好多钱。点讲？点解咁讲咧？点一支 Petrus 咧？我谂咪大概输到差唔多100万港币到啦。咁个酒店就要送俾你噶啦。 原来输咗好多钱系可以饮靓酒 嘅。但我相信如果我去输咧，输唔到咁样嘅钱，就饮 Petrus 啊。 饮张嗰啲卡卡加出嚟啦。 望 Davy 俾我，可能会有嘅。 DBC 三台财经台品味金融圈，逢星期一晚上10:30，有我周彩津同黄大军同你一起非走不可。 好正播，你而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我系 JW 黄浩仪。 矛盾只因心爱着。